和时间不许可。给不了你什么，只愿你能快乐，起码缘分不算太吝啬。我对你要被距离分割，你牵过手湿热的脸湿湿的，我的心恋恋不舍，舍不得又能如何，要是未来路坎坷，要记得有我等时间不许可，给不了你什么，只愿你能快乐，起码缘分不算太吝啬。我对你距离分割，你牵过手湿热的脸湿湿的，我的心恋恋不舍，舍不得又能如何，要是未来路坎坷，要记得有我等着。我的心恋恋不舍，舍不得又能如何，有时未来路坎坷，要记得有我等着。 这是一齐的一首歌，就叫恋恋不舍，他已经告诉我此刻的心情了。一个小时就这样在一个声中渐渐流，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，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